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尊敬的旅客，您乘坐的由北京飞往哈尔滨的 我要登机啦，一会儿见啊，我给你带了烤鸭。 各位乘客，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嗯， 我知道了。哎呀，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借，不用。行，明天见，明天早晨就到了。 喂，外婆，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哦，不好意思，哎呀，外婆，你说什么呢？什么男朋友？我还小呢。 哎，等我到家叫上哥几个出来啊！ 过年打几天的镇上。 我给咱们家狗买了件毛衣，巨可爱。 那我下午就得套件衣服。 妈妈，你叫我爸别出来了，我自己能拿动。 什么？你在北京青年广播看见我了？你不许截图发朋友圈，你发我看看。 这是我们陪你过的第一个春节，北京青年广播祝你新春快乐。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大家好，我是秋山，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霸王别姬》。《霸王别姬》很经典了，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从头到尾都是亮点，每一个人的人物性格、人物特点都是深思熟虑之后才能塑造出来的。然后如果说这个印象深刻的片段呢，就其实它有很多铺垫性的内容，比如说之前小豆子小时候是个六指，然后他妈妈为了让他跟正常人一样，就把他的一根手指给剁了。然后包括后来段小楼拿着烟斗插在程蝶衣嘴里，让他唱一句我本是美娇娘，就这些其实都在暗示程蝶衣的男性性格被阉割，也是为后来的悲剧做铺垫。然后还有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段落，就是那句话，说好了是一辈子，少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就这段主要就是说段小楼去妓院转了一圈，跟程蝶衣说，哎，那边妞不错。哎，然后程蝶衣就说，师哥，就让我跟你唱一辈子的戏行吗？就是看到这段就特别特别心疼，哥哥也是演得好。对，但其实这部电影它揭露了好多特别现实主义的东西，那个当时那个社会那个国情导致了很多人都身不由己。就比如说程蝶衣身为一代名角，就先给日本军阀唱戏，后来戏班子被拆，再后来被批斗，还是段小楼举报的他。也就其实从这两个人身上能看出来历史的变革，然后他俩分别代表了不同的两种人吧。程蝶衣就是那种从一而终，然后不管是对戏还是对人，所以后来选择在戏中自刎也是他从一而终的表现。那段小楼就属于那种比较圆滑的人吧，比较现实。你看他后来为了保全自己，伤害了程蝶衣和菊仙儿。其实菊仙儿也是挺悲剧的一个角色，他一直知道这个程蝶衣视自己为敌，但还是一直照顾他，但后来还是就是被伤害了吧。对， 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动，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我今年是90岁，周岁已经过了，往92里数呢。 您能相信这么洪亮的声音出自一位90岁高龄的老人之口吗？而且连续2个多小时接受采访，老人家一直都是坐姿挺拔，思维敏捷，丝毫没有流露出疲劳之态。这位耄耋老人是中华老字号鹤年堂最后一代丸药头，也就是相当于现在医药制作车间的车间主任。当年雷雨林是鹤年堂传统技艺技法养生秘传配本的继承者，从老人身上我们充分感受到了中医药养生的神奇。请听非遗时光大型采访报道，他续写了600年中医药养生传奇。 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鹤年堂中医药养生文化代表性传承人雷雨林。这个中医养生啊，从这个远代来说就有这个养生，不过那名词上的话不叫养生，说这养生呢是由咱们就是近代近时期才出名这个养生。过去来说呢就叫吃保健品，最早像咱们说有记载的来说，怎么说从明朝它就有这养生。 在古代宫廷里，皇家吃的人参鹿茸银耳燕窝，甚至为皇帝延年益寿炼制的仙丹妙药，都属于那个时期的养生范畴。明永乐3年，也就是公元1405年，随着北京鹤年堂成立，就开创了以养生立奠的先河。北京鹤年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曹锡九对此颇有研究。 其实他追溯到1405年，丁鹤年呢他是一个回族诗人，他建殿的当初就应当说起点很高，他不是一般的商人，说我做点小买卖卖点药就行了。因为丁鹤年一个他是诗人，另外他也是一个医学家养生家。 养生大家丁鹤年深得回汉医药之精髓，养生之真谛，创建养生鹤年堂，在中医药养生领域建树颇丰。他本人虽历经磨难仍鹤发童颜，90岁高龄才驾鹤西游。此后跨越7个世纪，经历600多年的沧桑岁月，鹤年堂中医药养生文化传承不衰，可以说代表了京城历史最为悠久的中医药文化精髓。2005年12月，国家有关部门正式宣布鹤年堂为京城养生老字号，历史悠久第一家，并颁发了匾额和证书。2008年，鹤年堂中医药养生文化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因为鹤年堂啊，它有历史悠久，它是由明代的到现在呢，它有就是612年了。经过呢4个大家族，他们这呀都跟宫廷上的有关系。那宫廷里头它就讲养生啊。你看咱们好多的品种最多的养生药是鹤年堂。 欲求养性延年物，须向兼收并蓄家。从明朝重臣杨娇山为鹤年堂所提的楹联中就可以看出，从明朝起，鹤年堂把中医养生寓于人们生活方式中的养生理念就已经深入人心。 中医养生的理念呢，总的来说就是调元气养太和，人的周身都有气，气是血之帅，血是气之母，气血在咱们养生里头是很重要的。气呢入肾就为元气，人的养生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在这一方面上呢您别伤它，只要维护它让它好。养太和，太和呢就是心态要平衡。 丁鹤年当年悬壶济世，他对许多进京赶考的穷书生和穷人免收问诊费，瘟疫流行期间还给贫困人群发放药品，而鹤年堂也是中国有历史记载的最早的药铺，比同仁堂还要早200多年。老北京人都知道丸散高丹同仁堂，汤剂饮片鹤年堂。 鹤年堂它的特点，第一它是药最全，还有一个它仙药最多，它的仙药有20多种仙药，又围着小后院，完了以后绿油油的全都是那一层层架，全是仙药，仙佛手，连仙梨皮还有呢。它饮片呢精细饮片，吃完 中医养生重在整体性和系统性，目的是预防疾病，未病先治，也就是趁没得病之前运用中医养生的理念先进行有效的防治。 一个养生，一个是治病的药，治病的药就是那样，没有这种病你不能吃。你像这个脾胃门的药，健胃理脾的药，还有呢补益的药，70%都是养生的。什么叫养生呢？您就是啊慢性病，身体上呢没有特殊的感觉，就比如说我就说我呢现在就说胃不好，吃点凉的就不行，说我不吃药呢生活工作也都行，也不太影响。这个呢实际上呢叫胃病先治，您那个病啊还没发展到那病的时候您就得治，就得吃养生的东西。 鹤年堂目前挖掘整理的中医药养生品，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传承下来的宫廷秘方和鹤年堂自己的药方，如乾元膏等10大膏资、长寿鹤年春酒等4大药酒，出于宫廷的鹤年养生4宝酒、养太和茶等8大名茶，以及甘露饮、荷叶露、法治黑豆以及调养药膳等等，以食为药，温补调养，屡见奇效。 我们这老东家呢，他有2代人是工程御医，所以说呢，他这个工程的秘方呢就多了。就是说4宝酒，这是西太后养生的酒，那时候叫什么？叫西太后养生健身酒，茵陈酒、玫瑰酒、橘红酒、佛手酒。这个酒是我给他呀挖掘出来的。我呢那时候当着丸药头，只有我会做。另外像法治黑豆，它也是失传了60、70年了，这个是很好的养生的，这个它有效。 雷雨林说的这个法治黑豆到底是个什么方子？它的功效又是如何？法治就是根据校验药方用古法炮制的意思，每种用药都有定量的讲究。雷老先生的儿子也是他的徒弟雷友，对这一养生秘方已经完整传承，并有了自己的见解。 他就是有那么几种药料：补骨脂、沙苑子、白吉利、炒杜仲、核桃仁、大青盐、石菖蒲，还有大茴香，这几位。他做的时候啊，把这些药啊包在一个小布包里头，核桃仁就不用搁在里。一般来说，好比说咱们煮黑豆吧，咱们呢就1/5克就可以了，可以吃到30克吧。它叫补骨髓、壮筋骨、固齿育肾、乌须发。 雷老先生几年前就把法治黑豆的方子公布了出来，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普通百姓也能在家里自制这些简单的养生产品，造福大众。 养生的东西很多，咱们就讲这有效的东西，你家庭能做。这个呢对于身体上的话确实是去保健的，做药食同源呢。咱们吃的东西大部分全入药，说要说我小孩呢就是不是这几天就咳嗽，老吃什么药也不好。您欧洲啊，您搁点百合，搁点白果，搁点以后这一欧洲喝粥也喝了，然后呢哎病也好了。 丁鹤年创建鹤年堂，一生遍访高德道僧、民间名医，留给后世子孙酒、茶、熏、浴、汤等方点好几百个，现如今开发出来的只是其中的少部分。近年来 贺年堂系统整理了贺年堂中医药养生文化，组织力量挖祖方求创新，在特色产品研发上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人力，挖掘整理深加工产品，按市场需求选择其中的精品，逐步推向市场。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相信很多第一次接触雷雨林老先生的人都会想问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老先生的长寿秘诀是什么，他自己又是如何养生的呢？ 一个呢，就是啊，人的心态得平衡。咱们贺年堂的这个养生理念呢，是调元气养太和，太和就是您心里的平衡，心情舒畅，别总是啊生闷气呀、啊，什么这都别这。还有一个呢，就是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喜伤心，怒伤肝，忧伤肺，思伤脾。咱们就是这普通人呢、啊，得病啊，大部分都是由气上所着。 雷雨林老先生说，养生贵在坚持，持之以恒地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随时调整自己，就会远离疾病的困扰。 第一就是青年的基础得有好，中老年人了您也得注意养生了。第一您得要运动，我呀早晨起来必须得溜一弯，活动筋骨。另外一个饮食方面得注意，营养必须得达到。古人有一句话，年过七十无肉不食，意思就是那意思，人过七十了你就得增加营养了。您看我爱吃红烧肉，年轻的时候多吃几块，现在可不行，只多了两三块。早晨早点有规矩，退休之前我就喝牛奶，一直的延续到现在。让我爱吃甜食，吃点心一块是两块，主食上的呢要有叫粗细搭配，要吃点粗粮，这是我个人的体会啊。老年人口味好，能多吃，身体就健康就长寿。 雷雨林老先生14岁便进入贺年堂做学徒，想当年想进入贺年堂可不容易，得经过面试和笔试两道关。 说你读过什么书啊？那时候是上的是私塾，是孔孟的书，我就从头就给他说。他一听说你还读过尺牍，什么叫尺牍？我说尺牍就是给老家写信似的。说说你问你说说，你要给你父母写信，你抬头结尾就怎么写呀？我说，抬头是父母亲二位大人尊前敬禀者，那结尾呢就是儿雨林叩禀。这个掌柜的一下子乐了，原来哎，后来我就录取了。 雷雨林机敏聪慧，很快就在这些学徒中脱颖而出，没几年就成为贺年堂的丸药头，这也是贺年堂最后一代丸药头。 贺年堂是前店后厂，这制药厂它分三个车间，按现在咱词叫车间，那时候不叫车间，一个呢是叫刀房切药的，一个是斗房，还有一个丸药房。刀房呢叫刀头，斗房呢叫斗头，丸药房呢叫丸药头。实际上呢我就是一个现在来说就是车间主任，我是学徒啊，在斗房，然后调到丸药房待了有这个一年多吧，不到两年就给我当丸药头。当丸药头啊我是19岁。 雷雨林老先生在十年动乱期间冒着巨大风险将贺年堂的精选秘方配本藏于家中柴房的一个隐蔽的地方，才躲过了多次搜剿，令贺年堂这批传世数百年的精选秘方得以保留，为拯救和传承中医药文化不致失传，以雷雨林老先生为首的一批贺年堂前辈呕心沥血， 潜心将近30年的时间，针对性进行拯救挖掘，整理出融合丁、曹、王、刘四家世医家族所传承、经历600余年临床实践的经典秘方，最终整理出集《鹤年堂药方配本》，记载多达690种，多为传世经典。2012年12月20日，雷雨林老先生被评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鹤年堂中医药养生文化代表性传承人。经过76年的学习和磨砺，在鹤年堂历史悠久的养生文化熏陶下，雷老先生成为养生大家。鹤年堂内外兼修的养生之道，不仅使得90岁的雷雨林鹤发童颜，丝毫不见老态，更使得他依旧保有一份健康、年轻、豁达、睿智的心境。现在雷雨林虽然早已离开了鹤年堂，但是他依然在为传承中医药养生文化忙碌着，进社区、进学校、参加讲座、培养徒弟，只要是对鹤年堂中医药养生传承有好处的事情，他不顾自己是90岁高龄的老人，几乎是有求必应。 我有3个徒弟，我这个3个徒弟啊，就是他们都是可以说是口传心授，把手教他们的。我呀有一个老配本，我送给鹤年堂了，还有一个丸药木楼，绝版的丸药木楼有600多个品种，我也做了一个副本，我这徒弟一人一本。说咱们做鹤年堂的传承人，你传承什么？口传心授，我给他们讲鹤年堂啊，它的规模，至于它的职工的生活，我全给讲了，讲的特别的详细，让你们好啊都掌握这个药材的行业啊，这学无止境啊，他们还都有闯劲儿，还都不错，觉得。 我是鹤年堂的人。传承和弘扬鹤年堂中医药文化是我的责任和义务。雷雨林老先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传承中，他对中药炮制技术的每个细节的要求都非常高，比如药材的精选、静置、软化、切片、蒸、炒、断、筛、熬、煮、煎、炼、搓丸药、熬蜜膏、制水丸、研磨、中药鉴别等各环节都有着严格的标准和程序要求。他的徒弟王国宝、雷松、雷友都成为新一代鹤年堂传承人。现在雷老先生的儿子雷友也临近退休的年龄，同样在鹤年堂干了一辈子的他，也在为中医药养生传承尽职尽责。 我在家呢，就是说主要的任务呢，就是照顾老爷子，老爷子那些资料什么的，有时候我帮着整理整理。反正是只要说讲话，咱们对社会有好处，咱们又是干了一辈子这个了，大家伙说就是说需要，只要说自个儿咱们知道的，那肯定就是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说对这些老百姓有好处的东西，咱们继续要把它发扬光大吧。 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它续写了600年中医药养生传奇，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鹤年堂中医药养生文化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雷雨林。采访撰稿丁力，播音郭伟，录音合成梁和之，监制秦小天，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金鸡报捷趣，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谁面前一片云里雾里的山，推开门，我是看风景的人，转一圈，见线外线，见天外天，天地间，我牵挂的是那一眼， 那一圈。

阴天傍晚，车窗外。